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8号星期三，农历2月21，北京晴见多云，13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 习近平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时批评经济数据造假。 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今天下午3点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张德江将做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做客中央台，回应对于科技企业发展，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将一视同仁。 全国人大代表、海军装备部政委厉延明透露，我国第二艘航母按计划进展顺利，在技术性能和未来训练作战使用上，较第一艘航母有很大提高。 财政部负责人表示，个税改革总体方案正在研究设计和论证中，将适当增加与家庭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扣除项目。 以下是详细内容。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昨天上午分别参加了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一些代表团的审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辽宁代表团参加审议。他强调，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推进干部作风转变，深入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会上，李希、陈秋发、唐富平等7位代表先后围绕推进辽宁振兴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发表意见。习近平认真听取和记录，并同大家交流，最后做了重要讲话。习近平在肯定辽宁过去一年工作后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辽宁振兴的必由之路。 要抓住主要矛盾，明确主攻方向，推进辽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进展。要下决心振兴辽宁工业，再创辽宁工业辉煌。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辽宁老工业基地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新一轮振兴发展也是靠实体经济。 习近平强调，要重点抓好产业转型升级，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和支撑力的工业体系， 推动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并驾齐驱，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相互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军民融合发展的结构新格局。 习近平指出，要把国有企业作为辽宁振兴的龙头，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培育核心竞争力，争当创新驱动发展先行军，加快培育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企业科技人才队伍，要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全面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重大风险事件发生。习近平指出，要以推进干部作风转变为抓手，全面推进干部队伍建设。 一个地方要实现政通人和、安定有序，必须有良好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就会滋生权欲熏心、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等一系列问题。 他强调，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真正把忠诚党和人民事业、做人堂堂正正、干干净净的干部选拔出来，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每一位人大代表都要站稳政治立场，要增强政治观念、法治观念、群众观念，发挥来自人民、植根人民的特点，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努力做到民有所呼，国有所应。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时批评经济数据造假。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省委书记李希代表讲到，辽宁曾存在严重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 有一些情况也还是很触目惊心的。有一个镇啊，一年的财政收入是160万，最后来报成2900万。有一个市呢，规模以上企业只有281家，报了1600多家。 经济数据造假不仅影响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而且严重败坏党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败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此风不可长，必须坚决刹住。一些统计注水问题啊，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啊，我也专门对国家统计局在全国统计问题上必须坚决杜绝数字造假，我做了一段批示。现在国家统计局也就此啊，在全国开展纠正这个统计造假，把这个数字啊，现在澄清见底，排除水分，挤干水分。虽然你们拿出来的这些数字啊，好像不太好看，但是我觉得呢，实际上很好看，它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数字。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中国共产党人立场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的表现。 李希表示，全省上下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整治弄虚作假的恶劣作风，坚决挤压水分，坐实经济数据。李希还介绍了辽宁的脱贫攻坚工作， 狠抓精准脱贫攻坚，27.6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社会大局持续保持稳定。 还有多少贫困人口？ 现在还有50万贫困人口。在这方面上，我们绝不搞数字造假、数字脱贫，我们吸取了深刻的教训。 扎扎实实的服，2020年了啊，你还有这几年时间，不要再搞提前了啊！一提前这就容易掺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西藏代表团参加审议，在听了代表们的发言后，李克强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把西藏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今年要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统筹谋划推动西藏工作， 要把西藏工作放在全国大局中去谋划，要推动发展和稳定相辅相成，突出抓好重点民生问题，比如说铁路建设、大电网的覆盖，加强这方面的基础设施。最核心的还是改善民生，让广大人民群众感觉到生活的有滋味。 李克强表示，在严格保护生态前提下，大力发展旅游、清洁能源、民族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加大脱贫攻坚力度，特别要改善边境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促进宗教关系和谐，维护西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参加了民盟无党派人士界委员联组会，在认真听取委员们的发言后，俞正声强调， 总书记在93民进农工的会上讲了三个问题，重点讲了知识分子问题，给知识分子提了两点要求，一个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个呢，积极投身创新发展的实践。所以怎么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约束自己，应该是我们大家的共同责任。所有的同志，特别是我们知识分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约束自己，它是有榜样和示范的作用。 俞正声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更好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加重视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广泛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能量。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同心，团结奋进。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要认真履行民主监督职能，做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政友，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广东代表团参加审议，在听取代表发言后，刘云山说， 落实好党中央部署，开辟改革发展新境界。关键是要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稳字当头，重点发力，问题导向，以上率下。要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稳的基础上实现更有质量、更有效益的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干工作就是解决问题，问题就是矛盾，就是困难，就是短板，就是风险。我们那个工作怎么样，最后还是取决于干部，叫先治劳资，亲力亲为，推动形成小作为、敢作为、善作为的良好风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湖南代表团参加审议，他指出，党的执政之基就是民心向背，人民代表的掌声反映的是人民的心声。不忘初心，践行宗旨，走好新的长征路，关键在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要害在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我们的干部一定要，关键少数一定要意识到，全面从严治党呢，永远在路上，老虎苍蝇一起打，在群众身边的腐败，就让群众看得见的，直接损害群众利益的，透支党的信用，侵蚀了党的执政政治基础。 王岐山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担当起沉甸甸的政治责任，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以心系人民的情怀弯下腰去联系群众，把党的好政策落到实处，增强人民群众对党中央的信任和信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参加西藏代表团审议时，以藏区牧民的传统主食糌粑为例，强调要大力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和睦。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前，五位藏族、洛巴族、门巴族代表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门口向总理献上洁白的哈达。审议过程中，李克强说，西藏是以藏族为主体的自治区，但是也有很多其他民族，这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缩影。他特别提到了两种食品，一种是藏区牧民的传统主食糌粑，一种是我国南方常见的糍粑。 你们那里啊，既有五彩的飘扬的经幡，又有共同的像酥油糌粑。我是安徽人，安徽人吃叫做糍粑，它是用米把它粘到一起，其实做法跟你们有相似的地方。糌粑用的青稞， 青稞， 这不光是藏族人民吧，可是在藏区、青藏高原的各族人民的都是这个主食，所以大家应该有这种团结的意识。 李克强以糌粑为例，比喻中华民族大团结。他表示，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广大干部群众会更加团结，一定会发展得更好，西藏人民的生活一定会更加幸福。 把一个个联合成团的糌粑，把它比作我们民族的大团结，交流融合在一起，捏成团、聚成团、抱成团，那我们就可以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把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都往一个方向走，凝成一股神，形成一个糌粑。大家想想看，13多亿人口有多强大的力量。再一次向你们祝福， 扎西德呢。 各位听众，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今天下午3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将做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将从下午2点50分开始并机现场直播大会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届时也将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今天上午10点举行记者会，外交部长王毅将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将从上午9点50分开始现场直播记者会实况，央广网同步网络直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届时也将现场直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昨天做客中央台时回应当下科技热点，对于科技企业的发展，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将一视同仁。央广记者周一帆、潘毅、刘倩如报道。 王志刚用交出合格答卷来评价概括科技部2016年的工作，提到科技热点，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多项技术已经深入影响我们的生活，东莞等地已经有机器人代替人工作的现象发生。王志刚回应，人工智能的发展并非取代人的职位，而是对人的知识技能要求更高， 对吧？传统的制造怎么样通过数控技术，实际上中间有一些简单的人工智能，使得它能够代替人，但人工智能还是需要人，但这些人的知识技能各方面结构不一样了，要求不一样。 谈到民营科技公司的发展前景，王志刚强调，无论是国有科技型企业还是民营科技型企业都一视同仁。 部分国有民营在科技创新方面，科技部的服务都是一致的，所以在民营国营这个，我更重看重就是大家能够通过科技来发展自己的企业，来提升自己的产品和产业的竞争力。 全国人大代表、海军装备部政委厉延明在接受央广记者采访时透露的消息振奋人心。 第二艘航母已经按计划进展很顺利，那么与第一艘航母相比，在技术的成熟度上、总体性能设计上、在未来训练作战使用上都肯定有很大的提高。可以肯定地说，第二艘航母就从它的总体性能应该说会有很大的进步，体现我们中国造的特色。 个别地方已经达到了摘帽标准，却迟迟不想摘掉贫困的帽子。对此，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昨天在记者会上表示，达到了标准就应该脱贫。 贫困县、贫困城的摘帽是贫困人口降低到2%以下，在2020年之前，贫困县、贫困城贫困户脱贫以后，现有的国家的政策呢，还仍然可以继续享受，目的就是防止他返贫，要巩固脱贫的成果。 财政部部长肖捷昨天表示，个税改革总体方案目前正在研究设计和论证中，将适当增加与家庭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扣除项目， 将部分收入项目，比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等，实行按年汇总纳税，还将考虑制定的另一项新的政策，就是要适当增加与家庭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的扣除项目，比如说有关二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我们将根据居民消费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测算，确定是否提高免征。 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昨天在记者会上表示，至今我国没有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 按照这个非食用、间接食用到食用这样一个路线图啊，来推进工作，也就是这个从经济作物到加工或者饲料的原料作物，一直到食用作物，但口粮啊，是我们是慎之又慎。我们目前为止啊，还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的种植。 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河北、云南、海南、江苏等代表团昨天举行团组开放日活动，对中外媒体回应热点问题，请听报道。 在河北代表团团组开放日活动中，主要回应了去产能、大气污染治理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 今年计划央减钢产能1562万吨，铁产能1624万吨，电力产能今年分3批央减，第一批的计划是17万千瓦。 今年是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期，全国人大代表、石家庄市委书记邢国辉 初步制定出了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特别是把燃煤污染治理作为重中之重，全力推进清洁能源代替。 云南代表团在团组开放活动中，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长阮成发说，云南将在本月内出台史上最严的治理措施，力争用1年的时间从根本上改变云南旅游乱象， 坚决斩断景区、旅行社、导游、购物店之间的灰色利益链条， 坚决杜绝各类旅游市场乱象顽疾，必然会伤筋动骨，会动一部分人的奶酪。 海南代表团在开放日活动中，在回应群众关切的房地产问题时，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说：“ 那我们还会注重虚假广告、哄抬房价，坚决打击。封岛了、架桥了、怎么搞隧道了，赶快来买房子了。结果发现一家处理一家。” 全国人大代表、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还透露，三沙目前正在编制旅游发展规划，未来将拓展旅游航线。 在江苏代表团团组开放中，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委书记李强表示，江苏去年经济总量达到了7.6万亿人民币，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分之1强，但目前仍处于转型提升关键时期。 要聚力创新，创新的牛鼻子还是科技创新，搭建有利于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成果与我们生产单位企业的需求对接的平台。 李强表示，江苏将落实好富民的33条政策措施， 扎扎实实的干成一批老百姓拥护的我们江苏发展有利大事。第一件事，抓一些老百姓直接有获得感的事情。 央广帮你问，请听特别报道，央广帮你问第二篇，京津冀打造什么样的未来。 现在每个礼拜我都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往返好几次，能帮我问一下吗？京津城际以后有月票卖吗？ 将来什么时候那个京津冀之间这个高速通行费能免了呗？ 河北的公交卡什么时候可以在北京用啊？ 作为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基础，交通领域协同发展无疑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轨道上的京津冀将如何打造备受公众关注。对于京津两地高铁何时能够率先实行月票制，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市长王东峰确认，相关政策正在研究，争取年内出台。 做的越多，价格越便宜。再下来，北京到天津两条高速，就现在正在协商取消收费、过路费。再下来，京津冀啊，公共交通的一卡通，这今年实现。 京津冀三地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多节点全覆盖交通网络正逐渐形成，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全国政协委员王海波对此感触颇深。 从石家庄到北京只有1个多小时，到天津去也很方便了。过去要到天津得要到北京去倒车。 今年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3年率先突破的收官之年，各项工作已进入全面落实、深入推进的关键阶段。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 正在抓紧建设断头路、瓶颈路，基本上在今年、明年可以打通。随着北京、天津、河北之间交通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将会有更多的非首都功能从北京有力、有序、有效地疏解出去，从而呢有效地解决大城市病的问题。 帮我问问，不是说河北的医保卡可以到北京看病了吗？怎么报销啊？ 北京的学校、医院都很好，其他地方能不能也有这样的好资源啊？ 京津冀协同发展，能把北京的空气问题先解决一下吗？ 提到实现优质资源共享，就不得不提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牛鼻子，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而这些被疏解的产业很多并非落后产能，其有序转移对于天津、河北来说反而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市长蔡奇： 疏解非首都功能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调结构转方式，就是腾笼换鸟，我们可以来改善环境，提供更好的服务。 京津冀三地在探索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实现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方面也不断尝试创新。全国政协委员孙慧玲建议，京津冀可以在基础教育领域形成学校联盟、教育集团、教师交流机制，尽快缩小三地差距。而在医疗方面，三地合作已经初显成效，北京的优质医疗资源正逐渐向周边辐射。京津冀在全国还率先实现了跨省异地医保结算。不过在全国政协委员孙峰元看来，尚有一些流程需要简化。 患者说了，需要到其他地方去就诊，必须要通过当地的医疗保险部门的同意，这个过程很漫长，他觉得很难批下来。那这个过程如果实现了，我相信才是一个完整的链条。 全国人大代表张庆伟提醒，在三地合作升级中，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因地制宜，寻求各自定位。 我们必须要错位发展，过去这个同质化竞争啊带来的损害很大， 就是你搞我也搞，你抢我也抢，而且谁都搞不好。 今年京津冀将基本实现公共服务规划和政策统筹衔接，全国人大代表赵峰楼认为，协同发展正在全速起航，美好的未来精彩可期。 河北和北京、天津的公共服务水平、公共服务的能力差距会越来越小，到2020年，整个这个区域服务能力、服务水平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提案议案点播，今天聚焦全面二孩配套政策，请听报道。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根据网络大数据显示，今年两会中在全面二孩配套措施方面，网友关注的热点话题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养育成本、幼儿园资源、产科医疗问题。 37岁的全国人大代表明金华， 像我这种年龄段的，这个生育的风险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就业风险。 全面二孩政策推行以来，用全国人大代表夏庆峰的话说，就是想生的生不出，能生的养不了。来自国家卫计委的全国人大代表马旭， 出生人数比较多的是广东、河北、河南、山东，都超过100万，效果肯定是有，但是呢，生育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旺盛，这个也很正常，大家要考虑各种因素。 全国人大代表赵婉平在两会开始前做了一些调研， 比方说对二胎实打实的进行一些补贴，即将临产的这一阶段呢，能够得到国家的一些法律所认可的这种优惠政策。 全国政协委员杜杰认为，应该从税收方面给予二孩家庭一定优惠政策。 凡是家里头有孩子的，这个应该在起征点有所调整，这样的话就减少你个人纳税的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高阿丽也建议，应该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迎接全面二孩时代的真正到来。 比如说妈妈的哺乳期的问题，再一个呢，让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能够看到孩子能够就园入学不难，包括儿童就医啊，甚至还要看到社会的家政服务到位。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二月末，我国外汇储备重回3万亿，较一月末上升69亿美元。 针对之前受到关注的一些社会组织开展如中国某某大师评选活动，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应当遵守有关规定，未经批准不得自行开展针对会员的评比表彰，不得出现中国、国际等字样。 韩国国防部以及驻韩美军昨天确认，萨德反导系统部分装备已运抵韩国，双方将尽快完成部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说，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最新动向，中方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他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韩在韩部署萨德系统，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美韩承担。中方再次强烈敦促有关方面停止相关部署进程，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满昭旭、忠诚，主播志鹏、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海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北京时间7点整。